生的海底，我开始想念你，我好孤寂。跌进越来越冷的爱里，我快不能呼吸，我想要你。哦，人活着来这一口氧气，氧气是你。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来救我，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。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来救我，空气很稀薄，因为寂寞。